好啦，翻嚟第四节啦，而家要加时咧，因为啲话题太多，多到讲唔晒啊，咁啊， 我哋都未入，我哋都未入头先个主题， 见热狗系嘛？ 吓、啊， 嗱，咁啊，热狗呢单嘢咧，因为咧阿刁拔啊，从头跟到落尾嘅，咁啊，刁拔简单啲讲下发生咩事啦。 冇啊，礼拜五，礼拜五嘅，总之礼拜五嗰日。咁有个节目咧，佢有个节目叫《亚年大挑战》。 哦，咁佢就 即系之前咧做开嗰啲咩啊，食咗七年过期杯面啊，塞呢个雪条棍啊，跳城门河、啊。 收视方面啊，嗱，佢哋好有诚意，其实制作呢啲咁嘅节目咧吓、啊，十分之有诚意嘅，不断咧挑战紧自己嘅人类，即系挑战紧人类嘅底线，其实都吓、 啊。或者挑战紧呢、這个即系人类，唔可以讲人类嘅底线嘅，应该系话。啊，系啦，啱啦， 尊严啦，人格 差唔多啦吓。咁佢个话，咁佢咧结果搞出咗一单咩嘢咧？就系、是、礼拜六个礼拜五嗰日，咁佢哋就话，佢哋就整咗一集嘅，但系本来咧嗰集嘢就冇嘢嘅。跟住咧，佢话原来整咗一个咧就叫做番外篇， 系 就走咗去边度咧？就走去愉景新城嗰度咧。佢话原来咧嗰、那个女厕就话好多曱甴。咁就於是乎呢，就嗰度有个女主持同埋有两个男主持，咁其中一个係大布连。结果呢就三个嘢呢就入晒去呢，就揸住电话就拍片现场直播。 Facebook Live 嚟㗎喎。 Live 嚟㗎，现场直播。 係。 咁但跟住呢俾人 cap 咗出嚟呢，就攞一段片出嚟，喂，你两个嘢咁样供咗入个女厕嗰度得唔得㗎咁样。结果终于呢就有人报警。 係。 咁而家咧就睇下 好市民啦，其实 吓，啊，总之唔知咩啦吓， 一班好市民去 男人入女厕得唔得？咁都仲 唔得啦，又 系啦，系咪？而家就而家个问题咧就点收科啦？ 冇科收噶啦，因为咧已经投诉信去咗呢个郑松泰嗰度，咁咧就要求郑松泰咧就讲热血公民咧呢单事，咁到而家都未回复，咁而亦都成咗案，因为咧有好多。网民知道呢件事呢就真係报警。 即係正义嘅网民。 係啦。亦都去咗搵。 见义勇为嘅网民。 当地嘅区议员。啊，就搵田北辰。 当区区议员。 其实应该唔应该搵呢啲人。呢啲人呢我觉得唔会好公正。搵边个呢？搵佢哋呢热血公民嘅最佳拍档。何君尧、哦，只有揾何君尧先能够最公正嘅， 仲要系律师喎、啊，呢、這个系， 因为咧何君尧系前律师会会长，但系最紧要呢个都唔系重点，重点系当年因为郑松泰系追击呢个何俊仁啊嘛， 系啦， 令成功争取呢、這个、何君尧取代何俊仁成为呢个区议员，而呢个位啊，呢个位因为何俊仁选唔到超区，所以咧就冇办法再选呢个超级区议员啦。 亦都保送咗何君尧做立法局议员。 冇错啦，所以咧，老实讲啦，热血公民可以话对何君尧啊恩同再重， 恩重如山。 冇错啦，再生父母。系嘛？赐予佢第二嘅政治生命，系嘛？令到佢呢个年纪都有第二春。咁所以咧，揾何君尧去办呢单案咧，我觉得系最适合嘅人选，系咪？佢一定会好公正咁样处理呢个热血公民嘅，吓。咁啊，佢哋揾田北俊咧，田北辰我都觉得唔系好适合呢个人选。 当区区议员啊嘛，谂住系。 哦，区议员。咁但系咧，区议员你知道咧。嗰、那個人微言輕，雖然佢係立法會議員啫，但係咧應該揾翻一個即係公正啲人啊嘛。何君尧，我相信一定好公正。 但係佢哋，我居民話佢哋咧，另外揾咗一個立法會議員去搞呢單嘢嘅。 邊個 咧？當然就係呢個新西嘅鄭松泰議員。 誒唔得嘅，有利益關，有利益關係。 唔係，就睇下佢點做。 唔係你哋同黨嚟啊嘛？ 你叫自己查自己咩？ 唔係啊，即係中國人有個有樣嘢咧，就係做壞咗手勢嘛。呢個鄭松泰一定會偷偷地放過佢哋嘅，一定會將所有啲對佢哋不利嘅證據咧當睇唔到嚇。所以咧，我認為 唔係係玩佢啫嘛。 應該都幾難喎，條片都俾人喺度瘋傳緊咯。 咁佢可以当睇唔到㗎嘛。封存係你封存，因为我冇封存啦。係咪佢郑松泰嘅 Facebook 冇啊，我从来冇见到呢样嘢。 係真係冇。 係咪 都好似冇事发生。 冇错啦。咁所以你唔能够话封存㗎嘛。 但呢单嘢最好玩嘅地方呢就係佢哋大家嘅反应。 係。 因为当时呢一开始嘅时候呢 呢、這个大埔连咧就喺度撑嘅，就系话，诶，佢话嗰次咩食三特辣都试过啦，咁样，即系佢已经入过噶啦，即系话俾佢听之前，吓、啊，佢即系觉得冇乜嘢，咁啊陈四就留咗言就话，啊冇乜嘢啫，咁嗰类咁嘅嘢。初就系咁嘅， 但当俾人拉唔到啫嘛，唔代表你拉唔到你下一次再。 但跟住俾人揼得紧要咧，就开始要开始出事啦、哦。就要点咧？就要写整一大段嘢，又道歉又剩、哦。然之后咧就调翻转头讲话咧，呢、這个咧就唔系热血公民嘅热血啊时报嘅节目嚟嘅、哦，即系呢个同热血系冇关嘅。 哦，冇关 嘅。即系佢哋讲到咁嘅。 但喺里面节目嗰、那个段片度讲咗嘅，系咪大家值得俾货金先咁样嘅？ 系呢个 你跟得唔贴嘅，你睇呢啲跟得几贴？ 佢当时佢因为呢个入女厕嘅直播有货金嘅时候，王杨达都抽咗三成噶嘛？ 系啊， 系咪先？ 哦，嗱，根据呢个咩，即系咧，如果你系香港嘅合约法咧吓、啊，有个 offer 啦、抽咗水啦，已经成交咗啦嘛， 系啊，冇错， 咁啊，已经系一单丢嚟噶啦嘛，咁你仲话你唔系热血时报嘅节目 吓？啊但好明显咧，呢啲咧就一定系俾人话俾你听，嗱呢啲嘢冇人照你噶，你自己搞掂佢啊，咁啦。 其实社会 唔系，唔怪之得热狗咧成为过街老鼠咧，大家唔记得咗黄仁达最重要嘅一句说话咩？在我哋成功之前，千祈唔好放弃梦想，系咪？入类似呢啲咁嘅嘢，系嘛？系佢哋热血公民嘅梦想嚟噶嘛？系咪？咁而家你出嚟道歉，你咪即系否定自己所做嘅嘢，系咪？咁你自己本身都否定自己所做嘅嘢，你都放弃梦想，系嘛？一个人冇咗梦想，同咸鱼冇分别，变咗咸鱼公民咯，系嘛？嗰啲热血咸鱼，咁样唔怪之人哋睇你唔起啦，系咪？系咪咁讲啊？ 不过呢单 国家老鼠，喂，变咗，而家人人喊打，人人追打，就系咁解咯，系咪？ 不过呢单嘢咧，就证明佢都系冇乜常识嘅呢班友。虽然当时老实讲，当时咧系冇人噶啦，嗰度应该系深夜嚟嘅。 系佢嗰地点喺边度啊？ 愉景新城。 你哋冇讲过愉景新城喎？ 愉景新城， 愉景新城日头都冇人嘅啦，咁啊夜晚啦。 呢个系 系嘛？ 佢喺度逐格开啲女厕嗰啲厕格入去睇咧。喂，你其实好难讲噶。你虽然你话深夜冇人，喂，你唔俾我清洁阿婶入去？ 唔系，未够。未算，佢成个过程一入去咧，佢系冇问过有冇人嘅。 哦 哦，你谂下人哋 问咗咧， 唔会嗰条片系唔系咁样，系由出边咁样影到入去嘅，一个镜头咁样影入去嘅。 呢个好嘢，我睇晒喎，系咯，我 得嗰度得几分钟嘅啫。 啊，即系关心类似事件。 你成个过程，你成个过程里边咧系冇问过里边有冇人嘅。 其实只系得两个盲点嘅啫。第一，你入得去。你虽然拍嘢唔系重点，系一两个后，即系两个都叫年青人入去。你啲所谓宅男，你会唔会装呢、這个装呢个偷拍器？冇人知，啱唔啱？ 系 吓，你因为你入去造成到好多女士，即系睇到呢段片， 即系不安 。不安，因为你话你入去冇做嘢啫，我唔肯定。如果唔系，你做乜要断个刺格去影啊？是咪呢、這个先就系问题。我亦都话好多僆仔尤其读书嘅好多都入过类似嘅。不过呢就唔系搞嘢，即系当好奇心可能都好有好多。但系就唔系佢哋呢一种，佢哋系喺度拍喺度做，会令到喺附近嘅女性佢哋本身觉得唔安全。 喂，觉得心灵受创，又或者觉得呢恐惧吓、啊。每日呢去厕所嘅时候呢都有产生咗恐惧，话可以去睇心理医生索偿返五六百万㗎喎。 係 啊 可能甚至乎驚到连大埔都唔敢去啊。 听到大埔连三个字啊。喂，咁讲起大埔连点解会去荃湾嘅呢？点解会去愉景新城㗎啦？喺大埔冇得捞啊。 唔系，因为咁样讲啦，系人都系噶嘛， 喺度食冇得屙， 系啦，系呢个就重点嚟嘅、哦， 即系咧喺宝达村住嘅一个17岁青年，都真系屯门非礼强奸系嘛？ 系啦，其实对热血公民嚟讲，其实最后一根稻草噶啦，因为早轮已经吓咩都玩晒，烧手跳河、食筷子，乜都做晒，做到呢一度，而家全世界。连犯法即系真系犯法嘅， 太犯法 啊！最简单就系告佢游荡， 其实冇咩好告嘅，只能够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或者游荡。 系啦， 仲有一样可以告，已经有法律界人士讲咗噶啦，就 系 不诚实使用电脑，因为你用嘅电话咁样拍嘢。 系啦，我电话去拍就系不诚实使用电脑。 嗱，咁我话啦，你已经去到呢个地步，即系等于收档噶啦。你做乜嘢，人哋都会先天性怀疑，诶、哎，你班嘢又喺度搞嘢， 又喺度呃货金。 系啦。咁变成咗冇噶啦，即系呢一根已经系最后黄杨达嘅稻草嚟嘅，因为而家佢哋从来都冇，即系啲话事人啊，包括郑松泰、四眼仔啊，全部都第一时间撇清关系，跟住叫你自己揽上身，跟住连个女仔都要揽上身，三个喺度揽上身，唔关事嘅事报事。 哦，唔系呢个已经唔系而家第一次啦，吓、啊、当年呢个2014年嘅时候，话冲十字路口，光复十字路口，系嘛？跟住杨洋又伙同呢班热狗一齐出去推人去死，本身第一排，后屘缩下变咗第四排，推头三排嘅人去死就挨军。跟住佢哋咧就话咧呢个杨洋啊同热血时报无关嘅，已经撇清关系啦，吓、啊、跟住杨洋又特登贴一幅相出嚟，就喺热血时报门口影相，佢哋话无关嘅。 不过对黄杨达嚟讲，可能呢个系一个 解脱嚟嘅， 唔系系一个科金好时机。佢拍呢段片嘅时候，就叫你哋科金支持佢。跟住佢犯咗法，然后佢要坐监，佢系义士，所以咧保留义士， 又要又奉黄更新计划， 跟住出嚟咧就奉黄更新计划，就继续捐钱。哇，有排息啊，咁样 挨唔挨咗咁耐啊？ 喂，都可能得嘅，因为佢哋咧。真系有班真系盲咗眼嘅，即系到今时今日仲企嗰度，支持佢哋啊！你都见到啦，陈文100，阿近350， 即系仲东华 啊嘛，即系仲有人肯俾钱啊！到今时今日，其实都好可怕噶，即系点解香港呢种，即系仲有咁多，即系仲有一堆人去支持佢哋，其实系真系好可怕的。 唔系咁啊！ 真系好少噶啦嘛，已经条数即系都假得好紧要。你记唔记得咧？话半夜咧播一只蜘蛛喺度喐下喐下咧，都有六千几。但系陈文同阿锦嘅节目咧得5000几嘅， 即系蜘蛛都不如。 系啦， 我以为蜘蛛侠啫，原来蜘蛛都不如。 咁啊，呢个好正常啦。其实咧。对于佢哋咧，真系唔想多讲，因为咧冇乜必要性。即系你喺街边咧见到三只曱甴，第四只麻曱甴埋去一家团聚，你唔会哇大事铺上摆上 Facebook 啊嘛，跟住直播哇我要打死呢啲曱甴咁样，你唔会啊嘛。 系啊，呢啲系热血公民做嘅。 咪系咯， 我哋只不过今集咧就系阿刁拔迅隆重要求， 系、 一定要讲大暴年咁，我哋就吓讲几句。 因为冇办法，因为实在系一件咧太过冇太。个冇常识嘅事嚟，呢件嘢，大佬，你即系你谂下， 有常识啊，都唔会真系跳石门河啦。喂，即系有常识都唔会真系支持黄杨达啦。基本上真系智商30嘅啫。 唉，30啊！ 我哋讲翻一啲咧比较严肃啲嘅话题。嗱，因为咧嗰啲咧真系太小脚色，街边四只曱甴咧撞到第三只曱甴撞到第四只，一家团聚冇意思系嘛？咁我哋咧而家要讲翻呢个咧，关于个。叫做中南海局势吓，因为咧，据说吓呢个系非正式嘅消息啦吓，就话呢个叫做北大河会议就开咗几日啦， 吓都差唔多完结啊嘛，又话 就系话差唔多完结，但系呢一排呢个礼拜咧吓， 正如深海， 冇错啦，成个嗰个中国嘅气候咧，静到不得了啊，系咧真系好出奇地静，静到点样咧？应该。即系咧，发生咗呢个九寨沟地震啊嘛，上个礼拜系咪？系咪系星期几发生啊？好似我哋做节目之后先发生噶吓，所以就唔知啦吓。 发 生 咗 八月八号星期一嗰日嚟嘅，就系星期一嚟嘅。八月八号就系发生呢个九寨沟地震。咁九寨沟地震咧，今次就冇一个再冇啲咩私人出嚟讲，党同国外，众做鬼也幸福，系嘛？ 视察灾情况 吓。主席换总理副冇咗呢回事啦，今次主席冇出嚟，总理唔见人，副总理、国家副主席乜柒都冇啊！ 吓、啊，四川省委书记，四川省委书记有冇落去啊？ 在场啊，冇，好似冇， 完全冇听过啊！任何嗰啲咩领导人咧，去现场去视察啦、啊，又要指示解放军全力救援啦、啊，冇听过呢啲说话。 然之后咧，仲要几个人指住咧，跟住发觉啲阳光，发觉唔啱嘅吓， 啊、多难兴邦啊！嗱，乜嘢都冇。 或者冇影啲解放军好似好辛苦咁样摊晒喺度，啲相都冇今次。 系啊，即系好似呢件事系冇发生嘅，系只不过话啲景点受到破坏，有几张相系报出嚟，跟住咧又冇话呀饭跑跑啊，有乜嘢啊负面新闻啊，跟住有啲咩咧就正义啊，啊解放军啊不眠不食啊，喺瓦砾中点样救人啊？嗯， 今次可能嗰个受灾人数少啲咧，可能吓，因为 所以都冇乜见到啲灾民啲相。 冇灾民啊，佢嗰个系旅游区嚟噶嘛，即系本身可能系活动嘅地方，本身唔会好多酒店喺九寨溪入边，都喺外围多嘅，变咗嗰度嘅住家民宿，我谂都唔多噶，所以嗰个受灾人数咧系即系相对于系低过之前好多啦。但系始终你发生咗一单咁严重嘅嘢，点都要做少少戏啊！ 系因为好多嘅你即使话你冇，咁你好多媒体会争相，即系包括国内嘅媒体咧，但系去谈去报道嘅，但系你而家你都见唔到， 系咪去到北大河行唔开咧？ 定系唔敢行开咧？ 系啦，嗱，因为咧唔敢行开， 因为即系中共个政治气候，我哋都上一集，其实上两三集，我哋呢度分析咗一连串嘅动作，系一个好诡异嘅一个气候嚟嘅，诡异到咧，基本上系少少事可能已经会擦枪走火，所以咧，你见到今次咧，成个中国中南海基本上系冇大粒佬出嚟讲嘢，冇曝光，基本上系完全冇曝光嘅。即系国际上啦吓，冇出嚟讲嘢，跟住咧只系外交部嗰条友个日日巡嚟出嚟交恶，或者你知外交部工作啦， 主要交恶， 唔系抗议，严重抗议，非常严重抗议，跟住咧就谴责，有严厉谴责，系嘛？全捻部系做讲紧呢啲嘢，其实咧搵个机械人咧，啱个大陆制造机械人啱噶啦，就搵个机械人出嚟，已经可以播翻晒啦，播带啫嘛，人肉 M P V 系嘛，插一支手指落去就可以播翻你想讲嘅嘢出嚟。咁但系咧，你见到中南海大员啊，七个常委，所以基本上咧都好似冇喺国际媒体曝过光嗱，包括呢、這个而家呢个叫做咁大件事咧，净系集。即系特朗普打咗电话话 call 咗习近平，系嘛？就同佢讲数，喂，你条僆好捻串，你同我揿捻住佢，如果唔系打起交上嚟，唔知会唔会死人咁样，即系一定系讲呢啲嘢啦。咁咪习近平点回应啫？冇办法回应噶，唔通话俾你知？ 双方面都克制啲咯。 系咧， 唔好烦我。 你好似我咁温和啊嘛，我哋都唔打仗嘅，系咪先？ 我系只小红卫利嚟噶嘛，小红卫利会打仗咩？ 系咩？或者全部向 Tony 周学习系温和嘅。 系啊，而家喂中国真系向我学习。你谂下，永不打仗系嘛？以前邓小平 永不清白， 邓小平话永不清白啫。而家你净系睇佢头先，我哋讲咗啦，中呢、这个习近平要求党，要求呢个解放军能打仗，打胜仗就知道真系唔捻得啦。咁你习近平喂呢、这个特朗普仲打俾佢做乜捻嘢啊？屌我都唔捻打得，你打嚟俾我养鸠我咩？你明知我唔会打仗噶啦，系咪？咁啊金仔，你明知我搞佢唔掂噶啦，你打嚟俾我做乜捻嘢啫？系咪先？冇用噶。咁啊，金仔又系好好笑嘅吓，佢话射关岛，咁啊有人信嘅，竟然咧啲人咧就记者去关岛又有人去买水，喂，你听到啊？你真系你唔识笑下咁样吓？ 唔系关岛个总督话叫佢放，叫阿金正恩放佢一马啊嘛。 咁啊，几幽默喎，个系嘛 ？get 嚟啫嘛， 唔知啊，系咁讲啦，新闻报道嚟嘅。 咁都好嘅，唔系咁你关岛即系做一个市长，一个旅游区市长，冇理由杀气腾腾咁，好似原木出嚟讲嘢咁样，系嘛？你唔多唔少，一嚟有啲风趣幽默，二嚟咧你要讲得比较温和啲嘛，你希望啲人啲客嚟旅游噶嘛。如果你话金正恩上嚟旅游嘅，咁我哋咪热情招待你咯，系咪？搵两个黑妹嚟招待你咯，系嘛？咁你谂住搵四粒飞弹嚟？好似唔系咁好喎，系咪先？吓咁仲有啲影到啲民众吓，唔相信政府就系真系买啲大量樽装水系嘛？咁慢慢饮啦，啲樽装水成车咁多系嘛？边度饮得晒啫？ 可以饮几个月至一年， 唔得啊，咁咪饮唔到咁耐。如果你每日都系靠啲樽装水啊，三个礼拜就饮晒噶啦。啊，嗰度唔系好多嘅啫。如果你系真系要入防空洞嘅话，但系大家都知道咧，北韩嘅导弹打到首尔好卵叻噶啦，打到日本都可能会打错隔离嘅。 而家都未，而家佢都未能够穿过大气层，次次都向上高，未出到大气层。系啊， 咪咯，你喺空中，喂，美国啲导弹随时可以将你拦截噶嘛，系嘛？而家嗰个萨德系统系百分之一百拦截嘅，根本呢个担心系多余嘅。 唔系，其实更加要担心嘅就系佢嗰啲飞弹嘅准确程度有几多少，可能正负几十公里，我惊紧。 最担心嗰个咧，调翻转头啦，可能系秦皇岛啊，可能系辽宁啊，可能系嗰啲地方啦。 咁又咁又夸张咗啲，因为关岛正负几十公里都系落海嘅啫。 有人唔知道你射边度嘛？啲啱啱反方向。你明啦，嗰啲嘢咁撚流，咪攞个攝石可能已经改变到佢方向噶啦嘛，系咪先？你点知啫？唔知嘅。 但系而家大陆咧个局势咧，即系咧唔系净系话嗰个地震咁简单，系各方面咧，佢哋好似成个对外有对内有咧，好似直头 静晒， 静晒， 暴风雨前夕咁啊， 系啦， 零食， 即系完全咧。出面是一啲消息都透唔到出嚟嘅。自从嗰个透露咗话习近平想将个常委改制。 都系传咗两日啫。 传咗两日，但係之后就停晒啦，完全冇再任何风声出嚟。包括呢个叫做呢喺海外嘅一个后事郭文贵都好似冇新嘢爆。都停咗口。可能系观察緊，其实上面呢一定系有大事发生嘅。静咗咁耐。 唔系睇下几时再打呢张牌。 呢张牌仲打唔打唔知，因为呢已经系差唔多最后关头啦，我觉得。已经打完㗎啦，之前你嘅目的就系要即系数臭呢、這个呢、哦這个呢、這个黄岐山啫嘛。 影响习近平啫嘛，但而家停嘅就即系话而家已经去到最后关头。 最后关头。即系三方面已经停晒啦。 打唔打冇所谓嘅。 系啊，即系去到我觉得真系已经系最后关头。 睇下几时宣布，睇下佢宣布几时开会啦。 正常都系九月定十月啦。 我冇乜冇乜正唔正常，睇下 冇正常喎， 睇下几时讲掂数嘅啫。 唔系啊，十一月都试过喎，开呢啲会系嘛？好似九月啊开过， 九月开过， 十月十一月都开过喎，系未试过十二月开应该。总之佢都好系好好 flexible 嘅。 总之系讲掂数啦。 中意几时就开噶啦。 最大问题就系而家唔系讲掂数，而家系 你惊佢讲唔掂数啊？ 系一系就惊讲唔掂数，因为如果讲掂数，唔使话全部失踪嘅，即系大家都有代言人， 系 有几个四十七点。而家唔系就系佢哋，甚至你好似话未来嗰啲黑马接班人啊，陈敏仪啊呢啲，都好似唔见晒噶。 哦，唔系咁嗰啲正常喺香港嚟讲就会少啲接触到，即系除非你睇中央台，因为中央台咧系每一次你都要。新闻联播就要讲领导人啊，点样去关心啲基层啊，点样。但系咧，我哋冇监睇嘅，所以我哋都唔能够百分百否定，只系喺国际层面，佢哋咧基本上系潜晒水嘅，系冇公开，即系好公开咁嘅露面咧。 秒少少唔好话大事小事都好啦，一个新闻一出咗，转头就好似销声匿迹噶啦。譬如好似打支付宝啊，打 我讲一日啦，全部都系讲一日啦， 讲一日啦， 讲一日就冇再讲啦。 即系话你哋咁样唔合规格啊，我哋要查呢、這个百度啊，即系好多即系网站啊，各样嘢啊，因为牵涉中国嘅金融体系啊，点样，一日冇啦。喂，全中国最大最搵钱嘅网站啊， 咪就系腾讯、百度、阿里巴巴咯， 系咯，呢啲全部喂搞你、啊。系咪啊？记得腾讯眨下眼又再破再升，跌一回又升， 回一回。嗰日一度跌十几蚊啊！嗰日 十六蚊啊， 系啊， 5%，眨下眼又升翻。咁点解？你睇唔到噶、啊，好似海航咁啊，跟住件事又不了了之。 海航你好难会继续发酵嘅，因为上面老实讲做咁多嘢都系揿想揿停你嘛，即系想揿停一个消息，等佢封存，而家咪差唔多揿停咗咯，即系已经好少人再讲翻海航啦，系嘛？已经即系大陆每一样嘢咧，其实佢哋系一个舆论引导嘅，每一样嘢爆出嚟，好快就即系消咗音啊，俾佢哋成功消咗音，而家真系冇一样可以持续噶。 系啊， 每讲一个话题，任何一个话题炒， 咁你一定系有人搞噶嘛，有人搞你。 咁你先至会有个话题嘛。佢唔系一个正常社会嚟噶嘛，但系一搞你就冇，即系好似搞曼达出咗嚟，转头静一静，跟住再出嚟冇啦。仲有冇再提乜嘢各样嘢？应该好多后续跟进，又话要调查你各样嘢，又话唔俾你做咩？ 冇嘅， 你会不停做噶嘛？ 即系讲真啦，依班人，你讲万达好，讲腾讯，讲阿里巴巴，全部都系即系前政治局常委或者嗰班既得利益者太子党，全部都系佢哋嘅代理人嚟噶嘛？系嘛？佢副身家九成江泽民嘅，你够胆喐佢咩？系咪啊？喂，电信系统不嬲都光明行控制噶啦，系咪先？你要搞呢班人咪即系搞佢？喂，呢班人摆明就系佢哋嘅人头，系嘛？佢哋嘅代理人，系嘛？搞咗咁耐都系佢哋最恶。 每一次都搞唔起嘅，譬如嗰阵时搞阿李林，即系 李鹏个女， 李鹏个女 系都系搞唔到， 佢都系噶调职调咗噶啦，谂住佢冇得捞噶啦，转头佢又企翻起身。一啲影響都冇，每一件事，尤其近期仲多呢啲事發生，因為共產黨做事就先咧就製造咗輿論去喐你，跟住一浪一浪冚埋嚟，冚到你數埋你人格，令到 係啦，即係當時對付梁油就係用呢個方法啦，不斷做，不斷喺個輿論度做勢，因為中共係不干子得天下噶嘛，嚇槍杆子佢就好弱噶啦，佢係靠不 跟住揭發你嘅所有嘅臭事啊，你點樣熟職？你即使話做金融大案都，其實而家你萬達。呢啲都其实算系金融大案，佢喺度做你，但你一冚埋嚟，冇咗。 过几日就消失陈文咗， 唔系马云一冚埋去冇咗，全部都系。咁你究竟而家发生紧咩事？ 连市民嘅舆论都冇乜噶， 系啊，冇噶冇噶，唔系啊，你冇俾你，唔系市民嘅舆论就唔俾你讲嘅，因为上面一冚咧，你嗰啲叫微信好或者你嗰啲信息咧，系即时俾人删除噶嘛。你系冇得讲噶，即系你想炒都炒唔起。 系啊，你譬如我想讲到佢删咗啦，咁你都知道咩事啦？呢啲 唔系啊，大陆嘅微博啊，立咗条规例，因为唔系而家两年前已经立咗啦。每一条微博超过500个转发就可以即刻禁你封你 account 噶嘛。 人多睇都唔得， 你太多人睇唔得噶。即系当然你啲网红啊，讲下嗰啲乜嘢故事，讲下民生嘅嘢咧，就几万条都得。但系咧，你一牵涉到敏感少少嘅嘢，超过500条就即可以锁你 account。 系啊，好似你微信咁，你讲啲嘢，可能嗰个敏感词，佢 check 到你嘅，一 check 到你，佢停咗你个户口，你唔知啊。 系啊， 你可能几日，点解哎呀咁奇怪嘅， 咁静嘅， 系啦，冇增长嘅，冇增长，系啊，冇人留意。 我发咗俾佢，点解佢唔回我？其实佢就禁咗你。 系啊， 而家就系咁啦。嗱，咁快又够钟，但系讲多几句啦，唔好做多次。而家上高嘅气氛。系乜都冇， 系啊，系咪系即系静到咧？ 唔正常， 令人觉得好心寒嗰种啊！阿 Nick 觉得啱啊，即系暴风雨前夕，系特别平静嘅， 系咪啊？即系你话你几个常委或者你未来嘅常委，咁你呢一堆人，咁你都系喺度倾诉嘅时候，系有余力出去对一啲外界嘅事发生，你有评论嘅， 系， 但系。连呢啲评论都做唔到， 咪起码咧，你四川呢单嘢咧，起码都有个，起码常委是但一个出嚟安抚下，系嘛？ 有冇见过？ 冇，叫啲指示解放军要点样救灾，要全力救灾吓，咁啊亲身指导救灾，屌你佢识条捻救灾咩？系嘛？但系每次都出嚟指导系嘛？ 唔系啊，即使你唔救灾，佢拍片啊，讲我哋解放军啊系人民子弟兵啊，威武之师啊。一定要做噶嘛，因为呢啲就系洗脑嘅过程嚟噶嘛，令到佢哋所有人民觉得解放军到一，我哋一有事佢系会帮你嘅。呢、這个信息好重要，但系今次直头系唔做。 唔系，就算你拉埋印度呢单嘢咧，佢哋而家呢排都可以静咗噶，唔敢再有啲咩 严正声明啊？ 冇啦，外交部都唔够胆讲啦， 外交部 都静咗，收到声啊！ 仲有一样嘢。而家讲咁多嘅啲所谓嘅边境问题啊，成啊，你有冇见过大陆嗰啲咁嘅五毛啊，或者系嗰啲网民喺度搏命讨论啦？ 好似都 冇话抵制，冇话抵制印度货啊啲咁样咧。 印度又抵制中国货、啊， 本身印度都冇乜地方俾你抵制啊，系嘛？你买印度好多嘢咩？系嘛？你 煮到神油之外， 咖喱 嗱，印度神油咧 系香港嘅， 100%香港出香港出产嘅，佢只系攞到印度嘅名嘅啫吓。 啊，即系德国宝， 唔关德国事， 即系日本城，基本上系中国城， 系嘛？吓，即系你令到喺外边或者里边都觉得唔系一个正常嘅中国运作啊！而家个体制啦，同埋佢即使话北大河会议又好，各样嘢冇一啲外即系少少风渗出嚟都冇， 系 好快就灭晒，净系只有一条就系话习近平想做主席，取消常委制，佢大晒，但你放呢个风出嚟， 放咗一两日之后都冇满为计啦。 个风出嚟，一定系反对习近平嘅人先会放出嚟，唔会习近平放出嚟。 系啊系啊， 因为只有你唔躺我，你先放啲。呢啲消息嚟，想令到啲人 见光死， 见光死 系啦。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等市面啲人反对， 所以根本上就系、是、我哋都系食花生睇嘅啫。但系而家见到个形势咁，如果你话嗰啲即系可能殷生啊，或者谭志强啊嗰啲咁嘅死人国情国，唔系死人啊，对唔住，要尊重啲，即系咧佢哋嗰啲咁嘅国情专家， 嗰啲生人生人嚟嘅， 佢、啊、哋。睇嘅嘢可能同我哋唔同，我哋只不过同一个气氛气压嚟分析。 唔系，即系你比较咯。其实你比较翻往年啊，即系以往嗰啲咁嘅呢啲开会前夕咧，佢系好多动作，好多嘢出嚟讲嘅。今次咧系近依，我谂呢十几年嚟咧未试过咁样嘅气氛嘅。其实 八九之后都冇。 系啊， 建国以来。 咁嗰时未冇睇到。总之咧，近依十几年我哋有观察嚟讲咧，未见过咁嘅气氛。我呢个好诡异啊！即系我早几。几集已经讲啦，系感觉到好唔寻常嗰种诡异， 又话收到风啊，中南海点啊，北大河点，凭乜嘢听到咧？其实我真系唔知道，因为连 CCTV 都冇讲，系冇噶， 冇风声啊，完全冇风声啊。其实你见到法轮功已经知道噶啦，法轮功咁捻作得啊，佢都完全冇料作出嚟关于十九，真系喂，佢都冇新闻讲捻到要讲三峡大坝嘅几多十大祸害，咁啊要拆除，喂已经冇嘢讲到三峡大坝啦已经。 我跟住重播网上条片，一个肥女人系嘛，你哋捐钱啦，捐咗钱之后我有花红分，播呢啲啫嘛，冇啦， 冇嘢做啊， 吓冇嘢做，佢连一啲。因为你冇一啲嘢消息，佢唔能够根据你嘅消息风声去作一啲嘢嘛。 哦，即系好似咧，而家冇新闻到咧，如果连何志光都冇嘢噏嘅话咧，咁就即系咪叫好冇嘢得我？咁就真系好大镬啦。 啊，呢节讲到呢度啦，即系超晒事噶啦，吓好嘛？ 超啦，超冇办法啦，我哋都差唔多啦，讲到而家。 系啊， 总之嗰个政治气氛真系好唔寻常。 系 呢十几年嚟真系未试过咁样嘅。 喂，我第一记嘅十七大以前系咪咁样样？ 冇咁正嘅，佢当时咧好多消息传到满天飞嘅，未试过完全冇风声传出。 因为十七大嗰阵时咧，仲喺度讲紧边个做 边个胡锦涛之后 系边个 系李元朝李克强 系 啦， 嗰阵有 跟住爆咗个习近平， 突然间最后突然间爆嘅 系啊。 啊、即系好多嘢咧，佢一不停有风声嘅，跟住大家，你又打张牌，你又制造舆论，我打张牌，我呢边又制造舆论，跟住睇下嗰个点样结合，同埋即使有大事发生都好啦，实有一两个会出嚟讲嘅。 系啊，今次系连冇嘛，一两个都冇嘛，一两个都冇嘛，即系所以觉得好唔寻常，就系依一个月嚟啊，系成个气氛系完全唔寻常嘅。 何况如果应该系。北大河会议嘅时候，应该大家咩动作都冇，跟住倾掂数睇点分名仔。但系开会议之前，中或者呢轮时间或者之前咧，佢有嘅系一啲， 佢会委托佢代理人用唔同嘅地方放风。中共最中意就系出口转外转内销噶嘛，系透过出边嘅海外嗰啲咩多维啊，或者嗰啲咧，即系你统战咗嗰啲咧，跟住咧用佢哋放风影响翻你或者试探风声。而家连出边都收唔到风。你见法轮功都冇嘢做，大纪元都冇新闻做啦， 系 咪先？ 咁你另外之前话支付宝又好，呢个王健林都好咧，好多嘢冇嘅，一啲消息都冇，系静到死，甚至连建军大业，对于共产党系一部大片嚟嘅，系咪？因为歌颂共产党。连一啲 三部曲嘅嚟， 系啊，三部曲，但系 最紧要呢部 好多人有冇啲出嚟做势？ 佢啲賣票房啊，當然啦，係咪啊？但係有冇出嚟做勢？ 冇官冇啊，直情一個大官都冇。最高級嗰個，最高級嗰個張曉明㗎啦。 係啊， 即係你見到所出席嘅係張曉明最高級㗎啦。 嚇， 揾唔到人啦。 即係香港就林鄭出嚟啊，各樣嘢。但係你睇下大陸， 大陸係官方冇人出嚟做勢，呢、這個真係 嚇 嚇。咁啊，喂，讲到咁多啦，讲到咁上下啦， 系啦， 系啦，今日已经加晒时啦，咁啊有四节啦，希望大家俾下面啦，睇多啲吓，倾多啲吓， 系啦， 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星期再见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 拜拜。